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车厘子、Jeffrey， 浩浩汤汤。 好啦，我就一路呢就扮緊呢一個即係無知嘅中年呢，就嚟無知老年啦，咁我每次問嘅，我幫大家問嘅啫，有少少幫我自己問啦。咁就係話頭先你講將嗰個音樂檔案嗰個提取同埋處理同埋點樣播放呢，係有一個軟件啦。但另一方面呢，其實嗰個音樂嗰啲0101嗰啲咁樣嘅訊息係點樣即係儲存起嚟呢，就本身又係一個制式嘅問題㗎嘛。咁呢個制式呢，原來就其實我最簡即係關鍵嘅概念，當然就叫做壓縮啦，係咪？你而家其實電腦上面乜嘢都係講壓縮㗎啦。因為你如果唔壓縮嘅話呢，你就多多嘅即係記憶體你都唔夠用嘅，即係咁，所以呢其實無論你即係視像嘅嘢，即係同埋音響嘅嘢都係要壓縮。咁個問題呢，佢係壓縮呢嗰、那個程度同埋個巧妙度啦，咁當然如果你巧妙度高呢，就程度都可以高，但係巧妙度低呢，你稍微一壓縮呢就好狡詐啦，咁樣。咁所以而家我哋嘅巧妙度呢，當然梗係越嚟越勁啦，即係壓縮都好勁，但係都仍然保留到，但係呢都唔能夠太勁。咁所以呢頭先講過啦，其實一個最原始嘅呢、這個數碼嘅即係載體嘅壓縮嗰個制式呢，就係 MP3 啦。咁但係最上去咁一路可唔可以講下啲歷史呢？ 如果而家都係大部分流行嘅咧就 WAV 啊，就 WAV 啦，即係 wave 普通係啦 ，wave 啦，普通我哋用嗰啲啊 media player 啊，或者係一個 咩 FLAC 係咩嚟㗎？ 又係一個制式咯， 係有一個制式啦，係啦係啦 ，FLAC 啦又係啦 ，AIFF 又係啦 ，AIFF 咁 Apple 佢自己有個 Apple 嘅 lossless 啦 ，lossless 損失少啲嘅， 損失少啲， 任何都係啊，你相對㗎嘛，你話哦，我要0101全部儲曬嘅，咁好快就賺爆咗啦， 係啦係啦， 佢係要用乜嘢嘅方法嚟到點樣壓縮咗，用乜嘢方法嚟還原，嗰樣最緊要啊嘛， 最緊要。 咁而家最新嚇，我諗都呢一兩年嘅，一年零嘅啫，就係 DSD 啦。 哦 ，DSD 啦，咩 Direct Stream 咁上下啦，嗰個就係 SACD 用緊嘅制式嘅。 哦，係咯係咯。 咁以前我哋買嗰啲 deck 啊，即係嗰啲叫做解碼器咧，都冇辦法解到呢個嘅。咁而家已經出咗，多咗嘅解碼器咧，就已經可以解到呢個 DSD 啦。 DSD 呢個又據講又更高級啲。 但係我成日嘅理解就係話 DSD 之所以理解唔到，係因為佢揸住唔放，因為嗰個專利權係嘛？ 某個程度係，但係而家網上可以買到。 佢唔知係咪放咗出嚟定點樣？ 網上可以買到啦，咁亦都嗰啲硬件亦都可以解，即係可以叫做 decode 到啦，即係可以解到碼啦咁樣。咁呢啲係大部分嘅。咁當然即係如果以我有限嘅聆聽經驗嚟講咧，WAV 啊 AIFF 啊 FLAC 啊嗰啲呢，喺你還原嗰隻曲目嚟講呢就分別唔大嘅，就睇下你點樣配合你自己嗰個嘅系統嘅啫，即係話你同樣一個 CD 你用呢一個 WAV 嚟到錄取，或者你用 AIFF 嚟錄取呢，嗰、那個分別唔係太大嘅。 分別嘅意思即係最後嗰個音質啊？ 播返出嚟係啊，音質唔會太大嘅，係啊，唔會太大。 咁但係頭先講 MP3 係最渣嘅， 即係呢啲已經係一個高質素嘅錄音嘅效果嚟㗎啦。 即係大家都已經係大家都差唔多㗎啦。 當然即係你要嗱，而家 WAV 呢都出到64囉，64 bit 囉，有64 bit 囉，你知啦，有16有32有64 bit 啦， 咁又唔同啦。咁即係呢啲要好專門好發燒嗰啲，唔係一般發燒嘅啫。咁變咗呢，即係話如果大家用到呢啲嘅呢，當然有得俾你揀嘅。咁所以個花時間嘅地方呢，就係話你任何嘅音樂你想消錄佢，或者係你想喺網上 download 呢，有得揀㗎。即係譬如而家我哋喺香港都有自己嘅網站係可以俾你 download 嘅。咁 download 要畀錢嘅。咁你可以買一啲 叫唔同嘅制式。 係啦，買啲低啲嘅 24,96 嘅。你亦都可以買 24,192 嘅。咁24,192略略貴啲咁樣囉。又有 24,88 啦，咁樣好多個唔同嘅制式嘅。咁一般嚟講，嗰啲 number 越大就即係話嗰個 越靚聲咁啦， 即係就係啦，越多資訊俾你可以去 download 到啦，咁就越靚聲啦。一般嚟講啫，咁其實就唔同睇法嘅，有8/8嘅，有啲都好好嘅。有一般啲人講咧就如果啲vocal 即係人聲咧，其實8/8、24/8/8已經好好啦。 24/88 有一般咁講。 24/88嘅 kilohertz。 咁就視乎俾不同嘅硬件嘅啦，咁講啦嚇。咁嗱，個此其一啫喎。咁我哋仲未去到有另一樣嘢喎，另一樣嘢就係話而家我哋有 iTune。有media player， 亦都有好多網上嘅 media monkey 啊，有 iRiver 啊，即係好多個不同嘅軟件可以俾你嚟呢，同樣又可以消錄 即係可以燒錄，可以叫download， 係， 亦都可以重播嘅。 哦， 自己都要揀嘅。 咁嗰個就 嗱，自己揀。咁通常都係問下老友或者睇下一啲嘅。 咁但係呢個嚟講咧，又想問下就係話 PC 同埋 Mac 係咪好唔同啊？ 以前嚟講咧，又係有啲死硬派嘅， 係啦係啦係啦 ，Mac 嘅， 係咯 ，Mac 完全係贏曬 PC 㗎啦，係 啦係啦係啦。 咁基於其實係咩原因咧？即、就、係、是、iTunes 就係好 user friendly 嘅，即係好用家嚟講咧就好容易嘅，又睇到個 係、 你一 download 嘅時候，佢自動嗰張封面嘅相又睇埋㗎啦，即係直情好似一個個 album 咁啦，你揭佢又好似揭書咁啊，呢、這個就係蘋果 Apple 嘅好嘢之處啦， 但有一班死硬派咧，佢就死唔用蘋果噶嘛，因為佢好憎蘋果，就全部太過霸道啊嘛。 以發燒友初段嚟講，如果我嘅涉獵咧，大部分都係由 Mac 開始嘅， 真係由 Mac 開始。 跟住有啲叫反叛派， 反叛派啦， 就係、是、我就用 PC 嘅，我睇機嘅咁樣。咁最初就即係都係一面倒嘅，咁但係近年咧差唔多一半一半啦已經。 哦，一半一半。 近年我睇落， 你點樣建議咧？如果我哋而家想走呢條道路？ 咁啊，睇下你自己嗰、那個嗱，如果個投資問題咯，因為 Apple 所有嘅嘢、周邊嘅嘢咧，佢一定要係喺 Apple 啊嘛。 係 你 即係冇山寨嘢。 山寨嘢比較少嘅，有啲係 make for Apple 嘅嘢咧，都係貴啲噶嘛，佢俾咗一定嘅個所謂嘅專利費俾 Apple 啊嘛。 係 咁，如果你覺得你即係你 buy Apple 嗰種嘅精神嘅，咁就 Apple 咯，係咪？ 就全部 Apple 啦， 全部 Apple 啦嚇。咁但係好多，如果你想自由度高啲啊，玩多啲好多其他嘢咧，就係、是、用一般 PC 都相當唔錯。 咁、兩者個花費係咪差唔多啊？ 唔係啊，我估起碼都爭， 哇， 起碼都爭30% 噶啦，我估即係以 哇都緊要，比我想象中高喎，即係 Apple 貴 30%。你個 Mac Mini 同一般嘅 Acer 或者係啊，即係就算係國內砌嘅日本機啊，咁都一爭好大距離啦。咁佢好似又有啲 iPlay 啊，因為我未用過 Apple 啊，我公司就好多 Apple、 哦。 我未用過 Apple， 我由第一天都係 PC 開始嘅。 係， 我唔記得嗰陣時點解我係好想買個 Mac Mini 嘅，但原來買咗 Mac Mini 咧就好多其他嘅跟。 咁但係你嘅朋友入面有冇邊啲係全 Apple 啊？ 冇、哦，所以就係呢個就絕對因素啦。即係喺網上睇嗰啲咧。資料就好多係Apple fans， 全部 Apple fans， 所以佢哋講嗰啲嘢啊，點樣做點樣。咁好啦、哦，但係實際去用到咧，嗰啲 friend 咧就係 PC 嘅、 哦， 變咗最後我都係行咗 PC 嗰條路咯。 都係 PC 嗰條路。 咁、如果 Apple， 我就同你去嗰啲錄音室或者去嗰啲 showroom 聽過啦。咁嗰啲就完全唔作得種啦。咁、總之自己耳仔收貨啦，即係話哇朋友嗰啲仲比我靚好多都有。咁所以變咗，即係 PC 絕對可以達到我哋叫high end 嗰個感覺啦。 即係話視乎大家啦。如果大家想玩呢樣嘢嘅話咧，你係 Apple fans 咧，你就走 Apple 啦。你唔係嘅就 PC 都得㗎啦，咁樣咯。 咁亦都好多硬件製造商，即係我哋咁講啦，嗰啲 deck 啦，即係個 digital 解碼器 啊，解碼器嗰啲啦，或者係有啲M 佢已經可以直接連到線㗎啦，已經 係 都係同時間兼容到 Mac 同埋 PC 㗎啦。 嗱，其實講到呢度咧，我就想再清晰啲。因為其實真係好多人都，包括我自己本身咧，都係好蒙查查。而家市面上而家有好多嗰啲 music server、music streamer 叫做嚇，即係我都唔知一個叫伺服器啦，一個叫串流嘅機啦咁樣樣咧。咁其實嗱，頭先你就講到好簡單啦，我就用個 iPod 咁樣咧，就揾條線駁落去個擴音機，咁我又明啊。咁你話，哎，後嚟咧，好似 Jadis 呢啲咁嘅大廠咯，竟然整個擴音機咧，有個 slot 咧就俾你插個 iPod， 咁我都明啊。咁但係而家咧就開始有好多呢啲所謂 music server、music streamer， 一部一部機咧就專係專攻我哋啲發燒嘅家用市場嘅。咁實際上嚟講，嗰啲係點樣用法嘅咧？ 嗰啲好簡單講，即係一個高檔嘅 iPod。即係佢要取代咗你好煩㗎嘛，你話哇又話要 download 呢一個咩軟件，又話要點樣教呢、這個。 但係即係話你最前呢都係要有一部電腦喺度先。 唔係唔需要㗎啦。 唔愛電腦啦而家。 有啲你、你英國嗰幾個牌子啦 ,Lin 啦 ,Name 啦 ,Name 啦都係 IM。 你可以擠咗落個 CD 落去，佢就已經自己幫你消錄咗。 消錄啦 就一路儲存咗啦。 係啦。 咁你可以擠落去佢本身嗰個嘅硬碟機，或者仲可以 music server 係啦，唔係佢本身係 music server， 表示 music server 啦，好大嘅 RAM 數㗎啦，都可以存好多㗎啦。有啲咧，因為你唔夠啦，你可以外置硬碟機，通常都外置硬碟機啦。咁所以佢即係差唔多咧， 當然有可能有唔同嘅變數啦，但係嗰啲嘅叫 server 咧，佢已經自己有佢自己嘅軟體軟件，就係可以代組 iTunes 代到係 MediaPlayer 嗰樣嘢啫嘛。不過梗係話更靚啦，咁樣啦，係咪？即係已經唔需要一個電腦啦。咁所以我對上一環節咪講 computer as source 咧，已經其實可能已經有歌詞。 事實上係啊，香港有本音響雜誌好出名嘅，即係其實歷史最悠久嘅，佢全部改曬名啦，佢叫做 FAS 啊，佢叫做 file as source。 係啦，係 file 啫，冇錯。 咁即係其實就係呢啲咁數碼嘅 檔案，即 係檔案 就唔係存咗喺你個電腦度啦，係 啦， 係存咗喺你個 server 度啦， 係啦。 咁好啦，啊頭先係 server 啦，你仲講過一個 streamer 啦 ，streamer 咧就絕對就係網上啦， 網上啦， 因為咧網上嗰啲音樂咧，即係啲人合法好非法好咧，係 啦 係 啦， 多到不得了， 不得了， 可能你聽三世都聽 都聽唔曬啦嚇。 咁好啦，佢亦都有啲咧提供一啲高解像度， 高解像度 啊，我都 download 咗一個德國網站嘅，唔知點解佢嗰次係。唔知點解啦，佢真係鼓勵我 download 嘅， 大贈送 ，download 咗 吸引你先啊嘛！ 哇，由 mono 啊，即係由1930几年嗰啲 mono 嘅歌啊，嘅音樂一路至到最前衛嘅咁樣，哇 ，download 咗都幾天啊！咁佢真係完全合法嘅喎，啊唔係話全部 download 都唔合法嘅，咁俾你做嘅，咁你又可以買啦。咁但係有啲人咧就未必中意 file 咗佢嘅，就係中意 stream 嘅，即係話佢網上出劇，佢哋就 stream 咗落嚟，咁都得嘅。咁就直接出咗，咁你就冇咗個 file 囉。哦，即係聽完就算數。 可以咁樣。 聽完就算數。 當然你 stream 咗嘅時候呢，即係佢又係啦，一個優質嘅即係如果你經internet， 咁始終喺傳輸過程之中可能有少少窒下窒下，或者各方面啦吓。咁變咗佢個 streamer 呢就解決埋周邊，即係好似我哋而家話玩 HiFi 硬件咁樣，點解有個電源又要保障到，點解周邊嘅震盪又要保障到。咁佢 streamer 咧，佢大致上嗰個做法咧，佢就提供一個更加好嘅環境，等你喺網上攞嗰個音樂、聆聽個音樂或者 download 個音樂嘅時候，更加會係優質。 但佢都係擺喺個 RAM 度先嘅係嘛？ 佢都我估計佢一個有個暫時性嘅 RAM 嘅，即係你可以有啲高級啲嘅機咧，你可以決定咗啊啱聽，咁我就再 save 咗佢啦，再 save 咗落 file 啦。唔啱聽，你咪就聽完咯。 聽完算。 即係你聽緊網上電台啊。 啊，咁更加添啦。嗰啲唔會 save 啦。即係你可能港台嗰啲啊。係 係係。 或者將來網台有個高級高解像音響重播咁樣。咁佢可能咁做，咁我哋咪要即係外國咪好多一啲叫 DAB 啊。Digital Radio 啊。 係啦 ，DAB 啦，冇錯啦。 DAB 啦，即係。用數碼嚟嘅收音機囉，嗰啲係可以好高檔。 Digital Audio Broadcasting。 Digital Audio Broadcast 嗰樣嘢囉。咁又係林林種種嘅，個名稱又好又唔同嘅。咁有一個。 但係頭先講即係話其實你呢個 music 嗰個 server 同個 streamer 係咪其實亦都可以係同一。 有啲可以配合埋囉。 即係兩件其實 即係我啱啱新買嗰個。 乜都搞曬㗎啦嘛。 嗰個影音擴音機呢係嘩我都未睇，因為我純粹係要嚟睇投影。 睇電影嘅主要睇電影嘅， 哇！一睇落去，佢已經又冇 menu 喎，呢個好啊，呢個環保，佢冇一個手冊 咩咁嘅。 咁我 download 咗一路再開啲嚟睇，根本原來佢又有 streamer， 係 又有解碼器，又可以駁埋我嗰啲即係平板電腦啊、手提電話， 勁 啊，就無線， 係 即係wireless 咁就去聽啦， 去聽啦。 咁所以變咗嗰個即係而家係一個好多元化嘅年代， 全部係數碼網絡世代， 絕對 係啲嘢係互通嘅。我哋叫 你可以1999開曬又得， 係 再用無線或者用線連線就得， 係 你可以1嚿已經就做曬都得，除咗個喇叭啦，除咗喇叭啦， 係 通常你1嚿已經你係喺internet 度攞音樂，即係攞個 file， 係 直接播已經得啦。 嗱咁，但係頭先翻去咧，即係譬如如果我想走呢條路咧，話咧，咁我嗰即係幾千隻嘅 CD 咧。其實真係就要揾個電腦嚟去 rip 咯。 目前嚟講係有一啲嘅硬件咧，就可以俾你一路播或者唔係播就係、是、rip 咗落去佢個。 哦，就唔需要一個電腦啦。 但係都係要隻做。 隻做。 啊，隻做嚇。 你一路播嘅時期，佢一路幫你 rip。 冇錯啦。 嚇。哇！咁我屋企咧就要聽曬嗰幾千隻咧。 咁先 rip 完啦，咁都有排聽啦嚇，都未聽曬啦，係嘛？咁當然咧，你可以包落去播咧，你可以行開嘅，你唔使聽嘅。 係咯係咯。 咁所以咧，其實即係佢 rip 啦，同埋佢係儲存啦， 係啦， 同埋咧，即係佢亦都可以即時喺個實時喺網上面嚟去 download 啊咁樣 咧。冇錯啦。 咁其實咧，可以係冚爛喺埋一部機，但亦都可以係完全分開嘅機。 絕對 係 啦， 係嘛？所以就要睇下你嘅要求啦。 冇錯啦。 即係你喺出面所謂去選購嘅時期。 係啦，就要考慮呢樣嘢。即係如果一個最完備嘅硬件軟件系統咧，英國有一間老牌子啊 ，Meridian 咧， 哦 ，Meridian， 佢有個系統咧就有埋硬件，有埋軟件，不過就超貴嘅天價嘅價錢咧、 哦， 就可以做曬你嗰啲嘢㗎啦，咁樣。咁但係一般即係話除非你真係荷包好腫脹 嘅時候 咧，如果都中意咧，其實玩呢個叫做 CAS 咧，都中意自己。左拼右砌，左拼右砌咁樣試下嘅， 唔使話買嗰啲咁樣嘅超豪華嘅一鍵頭， 即係 USB 線啊 ，USB 用邊個嘅插頭啊咁樣啊，都有好有考究嘅。究竟係用 USB 作為嗰個傳訊嗰個嘅媒體啊？ 係咯係咯， 因為用一個叫FireWire 啊。 通常你個 USB 係喺邊度駁邊度啊？ 咪喺個電腦就駁出去嗰個解碼器度咯。 係 咁有啲嘅，如果你話個 server 咧已經唔使用電腦。即係唔使用 USB 啦，就可能用嗰啲普通嘅數碼線，就駁俾嗰個 DAC 又有。通常而家 USB 已經係一個叫做最標準㗎啦。 最標準。 遊客落嚟一買一賣，係冇人欠任何人一樣嘢，所有買賣都係平等，雙方有利嘅情況之下進行。香港人去大陸買嘢，冇益到大陸，因為香港人係覺得着數。大陸人落嚟香港買嘢，亦都唔係大陸人益香港，亦都唔係香港益大陸。呢個係一個平等 footing 上面嘅交易。 逢星期一、四晚上10點，逍遙遊，逍遙遊。